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13集，独木鬼锁。 啊！救命啊！ 秦放看得目瞪口呆，半天才气急败坏地反应过来。 我操！哎，你不要走直啊，你倒是拐啊！ 话没说完，身子陡然一坠，有一根藤索缠着的老树被拽得连根拔起。力道的军事被打破之后，另外几道很快也支撑不住了。伴随着几声断裂声响，底下的力道骤然卷来。秦放急速坠向湖面，只觉得耳畔虎虎生风。行将坠下湖面时，眼前忽然一花，恍惚间看见水面下出现了司藤的脸。那不是幻觉，真的是司藤从水下陡然浮出。势头极劲，司藤顺手搂住秦放，直接又借势把他带上了半空。秦放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低头看时，居然能看到两人身上滴下的水滴在水面上打出一圈一圈微荡的水圈。严福瑞的声音夹杂着引擎的突突声由远及近，在秦放和司藤身周不远处打了个旋儿，又向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向颠撞而去。秦放真是不忍心再看了。 冲锋舟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就前后左右那几个方向。哎，你稍微冷静一下，把船开得似模似样一点，到底能有多难呢？ 耳畔传来司藤悠悠的声音。 严福瑞，这是开船开上瘾了吧？ 终于全员回到岸上了，简直恍如一梦。严福瑞一上岸就瘫了，头发都滑稽似的一边倒，那是风给吹的。真不知道严福瑞最后操纵着冲锋舟的螺旋刀绞断藤索时，是不是太上老君附体了。那之前之后都开得人鬼不能直视，神佛争相撞墙。司藤手里拿着那根绞断的藤索细看，过了会儿吩咐秦放打着手电过来照光。先是被绞断的部位，木质纤维间似乎渗着根根血丝。秦放心里打了个咯噔， 这是白鹰的化身，怎么会有血呢？ 司藤不语，示意秦放继续打光，以绞断的部分为起始，一点点照向末梢。顿了顿，突然停下道：“ 这里。” 秦放把手电光打近，司藤着意关注的地方似乎没什么特别呀，只一点，那周遭的颜色比别处要深些，冷不丁一看，还以为套了个圈圈。司藤说：“ 这是一根藤，后来断开，再然后接起来了。” 秦放有些糊涂，这应该是白鹰做的，但是断开又接上，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吗？司藤却似乎已经洞悉了一切。 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西子湖边上做了一个跟秦来福有关的梦，梦里他提着一口箱子。 秦放点头道：“记得，我后来也讲给你听了，有问题吗？你不是说那是秦来福在为白鹰下葬吗？” 司藤笑了笑：“ 我是说那口箱子，那是一口藤箱。” 藤香。 秦放觉得脑子里像是两块火石相碰，有火花蓦地暴起，许多原本阴影和看不清的地方忽然之间就敞亮得一览无遗了。秦放激动得有些结巴道， 所以藤香的藤。 司藤点头， 我之前说过白英对自己的埋骨地极为谨慎，事先一定做过安排，果然在他真正的坟冢之处有鬼锁盘踞，他把鬼锁一段为二，一半长在湖底，而另一半做了那个藤香，交给了秦来福。 秦芳的心跳得厉害， 藤可以长得很长，所以白英只是给秦来福的埋骨地，根本不是真正的埋骨地，但是巧妙地安排在那一半湖底鬼锁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旦另一半鬼锁入水，两根会趋二为一，而藤香是那两个下水的人拿下来的，当时湖底下发生了异变，形势极为混乱，而下水送葬的那两个人也不幸被藤条拖到了湖底，再也没有上来，对不对？ 司藤沉吟， 话是不错，不过…… 说着他笑了起来。 在白英的安排中没有不幸和偶然，那两个人应该也在计划之中。 啊！ 话没说完，严福瑞突然尖叫了一声，他刚才是瘫趴在岸上的，而此时手脚并用地爬开数米之远，身手之敏捷让人叹为观止。秦放叹了一口气，把垂在地上的藤条往手里拢了拢。 你又怎么了？ 严福瑞的目光停在秦放的手上，上下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隔着老远都能听到。 秦放，你别动啊，你手拿着那个地方刚才又是眼睛震了一下。 秦放吓了一跳，也搞不清楚严福瑞是眼睛花了还是真的所言非虚，这手里面的藤条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司藤从秦放的手里把藤条接过来，放到鼻端慢慢去闻。严福瑞见他不怕，心里也踏实了些，过了会儿迟疑着又挪了过来。见司藤没说话，秦放忍不住问了句， 真有眼睛？ 司藤点了点头， 只不过这根已经被绞断，等于是死了，也算是闭了眼，严福瑞看到的是回光返照吧。 司藤口气这么轻松，严福瑞脸上有点发烫，觉得自己太过于大惊小怪了。 那个司藤小姐，你们藤条还心长眼睛呢？ 司藤看了严福瑞一眼， 什么长眼睛，不是有两个人下了水吗？两个人四只眼。 严福瑞没反应过来，嘴巴半张着一脸纳闷，边上的秦放却是毛骨悚然。 你的意思是这藤条上的眼睛是当时拎着藤香下水那两个人的？ 是啊，我不是说了吗，白英的计划里没有什么偶然，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他自己的埋骨地当然更要赔上十二万分的小心。 鬼锁当然是有一定的灵性的，但是作为本体的白英都已经被震杀，种在湖底的区区藤条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日子久了跟腐藤死藤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所以白英要赶在藤条的灵性还没有丧失殆尽之前给他们打一剂强心针以助其妖性。对于妖来说，短期内助长妖性力气莫过于戕害人命。秦来福不会水，一定会安排水性好的人下水掩埋藤香，不管他安排了多少人，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杀一双，那天晚上不会有活人浮上水面的。除夕之夜，阴冷的湖面之下， 是看不见的修罗场。四只眼睛分别被四根鬼锁锁夺，这四根独木鬼锁就是白鹰坟冢的守护者，他们静静地贴伏湖底，有异动时就会骤然暴起，绞杀那些有意无意靠近或是可能形成威胁的人或者物，顺便用活物的血液浇灌湖底的鬼锁，以便其继续生长残喘。司藤相信，以鬼锁的灵性不可能会在白日显露踪迹，这一次或许因为是在深夜，所以对付秦放时才会大意扬升出水面，让严福瑞看了个正着。剩下的两具尸体必然会和白鹰的尸骨一起被鬼锁深深绞缠于水下。白鹰的谨慎登峰造极，滴水不漏，即便这世上真有其他人找到了埋骨地，起开坟冢，面对的会是三具遗骨。精心安排，算无一策，万事俱备，含笑撒手，心中终究是得意。临死时对着秋山道长悠悠道出一句： 我一定会回来的。 严福瑞听得心头凉气直冒。 司令小姐，你的意思是背阴在府邸这么些年，鬼宿还杀过其他人，比如像秦放一样无意中靠近了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西子湖边应该会有一些传闻呢。 你以为鬼锁的眼睛是白长的吗？即便害人也会相当隐秘，真的惊动了人，必然会很长时间演戏不动，不会自找麻烦的。 本节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再见。